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平壤自动化器具厂，他查看工厂各处，鼓励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展开旨在依靠自立自强的威力，提前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的总突击战取得成就。他说，要依靠我们的力量、技术和资源，在电器日用品生产中掀起革新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，来大量生产颇受人民欢迎的名牌制品。在这之前，总理考察南阳盐厂、国家科学院中央养鱼研究所、农业研究院果木学研究所，了解改建工程情况，并就在最高水平上保障建筑物的质量、及时供应工程所需材料的问题采取了措施。